拥抱爱，想被你疼爱，这专属的浪漫，没想过要离开，习惯有你的陪伴，怎么到最后两个人不合拍，话题只剩无奈，关系变不自然，越来越礼貌对待。我们不再为爱歌颂辉煌说好的梦，曾依赖的手已不再温柔，我还能要什么？我从来都不想 从来